潇洒几个字，无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，无爱的错爱的疼爱的伤爱的永远无情，你简单记住几个字，却要我收下无尽的无声的哭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结局只有经